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道道，你现在发现没有，很多那种综艺节目啊，会邀请一些演艺人士，就是去走一趟行程。 对， 之前有什么花样姐姐啊， 是啊，花样爷爷呀、啊，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跨度有点大，确实是哈、啊。 对， 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像平常的旅行者一样展开一段旅行啊， 是的。 它会展现很多人性的部分，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像中餐厅，他会选择在像科尔玛这种小镇， 对， 或者是泰国向导，就都是很美的地方，所以一档好的综艺一定会带火一个地方。就前两天我看那个微博上，就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嘛、然后发的那个他们在保加利亚露营，哇，保加利亚真的好美啊， 美得不像话，中古的国家哈。 对呀、 今天我们就借着一档大概是这样一个节目的形式， 奇遇人生， 对，奇遇人生，怎么 奇遇人生， 肥皂广告一样。然后我们要去美丽、遥远、神秘的古巴啊！ 哇哦！ 哎，今天我们带出的这个段故事呢，是奇遇人生哈。 对对， 奇遇人生当中的朴树啊，朴树是很多人喜欢的歌手了啊。 对呀、 他的那个朴树的《古巴机车》和《音乐之旅》曾经被很多朋友喜欢，刷屏了哈。由此拉开了一幕幕的画面，比如说当地有什么呢？ 热情洋溢的居民，美不胜收的夕阳，百年老城与老巷。每个画面都是唯美又文艺。 是的，因为这些画面呢，我们真是看到了，很多呢就会被观众的深深的吸引这些地方、感觉就说呢，不能马上去这个地方约会啊，真是很遗憾的事情。 对，然后呢，这一期综艺取景地选择了一个被历史冰封50年，却依旧保持自由、活力与独立的国度，估计又要火了。 它就是古巴啊。 是的。 那身处这个中美洲却像极了欧洲的一个地方呢，遍地来自于上个世纪的时光印记和数不清的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古巴了。 你看啊，作为文学大师与革命家的第二故乡，海明威在这里创造出《老人与海》。 哇， 传奇英雄切格瓦拉，古巴国父菲尔德卡斯特罗的肖像，那是全世界永不过气的时尚。 各种的器皿上、包包上、衣服上都有他们的 face。 对呀、切格瓦拉嘛。 真的是几个男人的世界哈。 好， 而且很多，比如说在这个古巴这个地方呢，还有呢，全世界最美的海滩，60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你的假期分分钟无法形容的美好。 我的天哪， 对吧？ 你看，不仅是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奇遇人生的综艺《速度与激情八》再次点燃了全世界男人来这里释放心中另一个爆爱的激情。 那个两人飙车的时候， 对啊， 倒车前进，倒车竟然比前进还快，那一幕就发生在那海滩那个部分。 是的，而且古巴这个哎，确实还是很有异域风情的，尤其是查理兹·塞隆。那个形象一出来，哇，太跟古巴当地融合了。 这个与世隔绝半个世纪的岛屿国家，热爱音乐，是流行乐颂、舞蹈、伦巴、波曼以曼波、 曼波、 曼波以及萨拉萨的发源地啊，萨拉萨的发源地，还运营着全球第一品质的啊、哦，很多朋友喜欢那边的雪茄。拉姆酒， 小雪茄、 哦、对，小雪茄，它真的就是古巴了、 嗯、 对不对？ 古巴物价不高、嗯、中国护照免签、哦、欧美人的度假圣地，但是没有直飞古巴的航班，所以还是要从美国转， 对、嗯、也是非常长的飞行距离， 对。 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没有去过的古巴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是的。 今天我们这份这个应该是内容呢非常的详细， 嗯， 方方面面介绍了古巴，我们不妨从第一个主题开始切入啊， 好， 第一个主题叫做我们要扔掉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还有我们的地图 哦， 迷失在哈瓦那的街头。 我的天哪，这里是实力 vocal 级歌手卡妹的家乡，她不是有首歌叫那个哈瓦那吗？对啊 ，vocal 对啊 ，vocal 就是 vocal 吗 ？vocal 没错没错。 对，奥巴马歌单排名第一的就是他的那首 Havana。 Havana Havana。 对对对，哭的嘛他的。对。 是。是。哎，一下穿越到了非洲。即使没有 WiFi 也无妨，这里适合扔掉手机与地图，做一个迷路的人，任凭自己堕入虫洞。 虫洞哦。 体验时光逆流的错觉。 还真的是古巴这个国家呀、嗯、很多的电影的拍摄地、嗯、真的在这边取了不止一部，除了速度与激情、嗯、我们今天再说一个哈，男朋友， 诶， 我们男朋友就是 哦，这是最新的那个 哦，你看 朴宝剑和那他的名我真的太想叫了， 真的叫朴宝剑、 啊、对的，就是叫朴宝剑， 起这么一个名啊， 对，朴宝剑和宋慧乔乔妹哦， 哦对对对 对，两个人一起演的， 他那个在那个预告片当中啊、嗯、二位呢款款的走来、嗯、背景就是哈瓦那中部的 MALECLN 的滨海大道， 哇、哦、 这里不仅是很多新人们拍摄婚、嗯、 新人 啊，新周陀、你老影响我的发言、对不起啊，俊姿，人们拍摄婚纱照的好地方，也是当地的朋友最喜欢的聚集地啊。 是的、嗯、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速度与激情八，也曾在此取景， 对， 墨西哥湾的惊涛拍岸，老爷车驰骋而过，无论是夕阳西下还是华灯初上，都是美景 啊，真的无法形容了。 那必须的嘛、嗯、滨海大道的堤岸上，当地人或跳舞或聊天，时间充裕，可以选一小段沿着公路走上一节，不失为一种融入当地的好方法， 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哈。 对啊， 这个地方来打打卡。 对， 说到打卡，哈瓦那打卡地方很多。 嗯哼， 哈瓦那必打卡的地标，摩诃国会大厦。 哎，国会大厦， 嗯， 作为城市地标，哈瓦那老城区的国会大厦，让人恍惚有来到华盛顿的错觉。 咪鬼！ 哎呀，是的。 哇， 不是，你是在古巴。 哦。 国会大厦完全是按照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仿造的，如今呢，已然成为了。网红与游客争相打卡的圣地， 哎，小 tip 送给大家。 仿造怎么的？我们是一比一按原版仿制。 是我们就是那种 来这儿的人就很多呀， 互相的效仿，对不对？ 对呀、啊， 取其精其髓。 反正没有谁注册过商标。 Tips， 早10点到下午的4点营业。 嗯， 周六日闭馆的，每年像元旦呢、啊，5月1号，7月26号，10月10号，12月25号闭馆，大家不要扫兴而来哈、 哦。 对，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哈。 是的。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啊， 嗯， 分布很重要。 嗯、 很多的国家都有新城和老城的区别。 对呀、啊。 我们今天先说说哈瓦那的，还不是老城，是旧城。 对，我觉得在哈瓦那这个城区，就是这个城市，它的旧城就一定是特别特别有味道的。 很多人专门为它而来。 对， 嗯， 哈瓦那的老城区是500多年前啊， 西班牙殖民时期开始建立聚居的， 是 整个区有900多栋建筑，全都超过200年的历史， 质量好啊。 对啊，1982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就是我们作为那些对色彩敏感的朋友啊，老建筑的彩色外墙、外立面，任何一栋哈、都经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而斑斑驳驳，依稀能见到当年十分华丽的样子。知名风、新古典主义、巴洛克等风格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的印记啊。 学建筑的、学美术的，来到这里，哎呀，走不动了，那简直是。 真的是设计游戏场景的。 对呀、还设计游戏场景，你这是什么游戏？ 几个局吗？ 公主养成地吗？还巴洛克的，真是，那巴洛克的不好打。 宝剑出鞘时， 你就得整得方方正正的。 是叫朴是吗？朴 宝剑吗？ 对，宝剑出鞘时，对不对？ 好， 就是那个旧城啊。 对， 嗯。 然后呢，说完了旧城，我们来说四大广场。 哦，广场也很重要。 对呀、 嗯。 华丽与落寞从来不需要掩饰。 第一座是 教堂广场、 哦、 教堂广场和哈瓦那大教堂是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也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教堂之一。 嗯， 这个老广场以东的观景台是老城区最高的建筑， 视野不错。 对，就用不错的视野将自己灌醉， 将我们的黄大炜先生应该在这边感受一下。 对， 你把我灌醉， 你把我灌醉， 你让我心醉， 烤面筋的滋味、把我灌醉。 烤面筋，你想东三省小吃？ 是啊， 兵器广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怀旧淘宝找古董的好地方。 嗯， 还有许多关于。哇，这个厉害，这两个人的书，哎，这个真是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书籍，像这个什么这个生平的一些记录啊、传记等等的， 嗯， 对不对？ 还有这个圣弗朗西斯科广场、是哈瓦那的第二大广场，走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吃个可可冰淇淋，哦，天哪，太爽 了！那可真是纯的 Coco 的， 哇，太爽了吧，这个 可可的哈， 对，随时可以停下来吃，然后就坐在那儿感受一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和广场的风， 哎呀，太棒了！还有那胖的鸽子，肥胖的鸽子， 是是是，那个一盘儿摆不出，摆不进去， 真是哎，就是我发现国外的鸽子都可胖了， 很棒很棒， 对，也不飞， 对， 缺乏锻炼， 哎，走地鸽。然后呢，其实我们老说出行是一种方式， 嗯，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出行的方式拉不拉风，有没有特点，也是很引人关注的一部分。 所以来到哈瓦那，有一样东西是你在别处很难找到的。 哪样？ 就是古董车敞篷的哟。 好多、 对，敞篷古董车是哈瓦那最受欢迎的交通加游览项目。 那是 骚粉，是个骚气的粉色。 你别觉得周驼喜欢粉色， 是吗？ 袜子哦。 哦，我就特别喜欢粉色， 都是粉色的。 然后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粉色大毛帽，哎呀，我好喜欢呀！ 就粉色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给女生什么感觉？ 给女生就是 乖巧、甜美。 不是，你看完粉色之后呢？不管你是哪种粉。看完了之后就是啊，满身周围都开满了小发发，嘣嘣嘣嘣嘣， 心花怒放的意思。 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小女生， 是香 哇，老夫的少女心， 有的， 对，真的是。 刚说完粉红哦， 嗯， 其次就是大红了， 哇， 红色，火热的红色， 对， 一辆敞篷车可以坐大概五个乘客。 哎呀，我也想去跟小骚粉合照， 对不对？ 嗯，在老城区东部海滨和中央公园。聚集着很多发达国家都难找的款式， 还有， 你看啊，1950到1960年代的别克、 老别克、 道奇 公羊、 庞蒂亚克、 哇、 福特、雪佛兰， 好车都是老美的。 对啊，提供从老城到中心区再到新城的1小时 City Tour， 途中会在革命广场、列侬公园等景点稍作停留，供你参观拍照。 当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们呢，送给大家一个小 tips。不用特意寻找司机，司机会找到你、他们会手举牌子，周驼、周驼 在揽客、 列出途经的景点，价格呢60当地货币 CUC、记住哦，古巴有2种货币，大家一定要小心，可以砍价啊。 是的，可以砍价的。 嗯， 还有第二种 不吃油的车， 不吃油，马车也是很复古的。 对， 马车是古巴各个城市都常用的交通工具，价格根据马车的形制和乘坐的距离不等。 哦， 面向游客的漂亮马车总是更贵一些， 那 人家必须 毕竟是给你装修过的嘛，是不是？ 对对， 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不如说是游览项目，你可以跟马车合照，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 对 对， 其实出行啊，除了说老爷车复古，马车很有那种当地的气息，那就是 taxi 了 啊， taxi。 但那边有 coco taxi， 哎， coco taxi 听起来很可爱，很迷你啊。 它是古巴特色的交通工具，其实是什么？就是造型可爱的摩托车。 哦，就跟东南亚的突突是一样的， 类似的，坐着它在哈瓦那古城里观光。不错的一种选择，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风一阵一阵的吹来的感觉， 哇！听着小兔兔，不是听着小 coco， 车上放出的那种哈瓦那的音乐， 沙漠你们应该没有这种，一般都是那种。 哎，其实我觉得沙漠骆驼 挺合脚， 沙漠骆驼在古巴也挺配的啊，这个风格。 副歌部分什么之美貌两妖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很有异域风情， 噔噔噔噔噔噔， 有可能因为音乐是没有国度， 是的，没准沙漠骆驼你放到古巴人民老喜欢了， 广场啊。四大广场， 对啊， 四大广场 PK 舞的决赛， 然后各种沙漠骆驼全来了，各种版本， 很开心就对了啊。 对， 当然了，其实到了一个国家之后呢，饮食这部分呢，也是当道的啊，对吧？古巴那边怎么样？碰撞一下， 混血美食绝对不辜负你味蕾的期许。 故事酒他都有，你来不来？ 是的，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充足， 太多了，故事和酒。哎呀，这个故事呢说起来就有点话长了。对，但是呢即便物资匮乏，但是哈瓦那不会辜负你对他味蕾的期许。 原因是 从街头的西班牙油条，这不是西班牙即食果吗？ Yes。 到口感不输名牌的波士顿龙虾，还有连奥巴马一家都造访过的网红餐厅 去过的， 这一切的曼妙都延续混合了印第安、西班牙、非洲、美国和原苏联的印记与结晶。 说到美食节目啊，小青导演确实是做到了极致，对不对？ 谁？ 陈小青导演 哦， 因为他拍了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一二三，第三季已经出现了。 嗯， 最新一季应该我看到那一季应该是这周之前那一季，说到了吉林延庆那边的小串儿烧烤啊。 延庆？ 就是 延吉吧？ 延吉对 啊。 非常好看的小串，那次我们 多小， 就是小铁签子穿那种小串， 是这么小吗？ 韩立不是东北吗？是我们的同事，东北朋友，你也是东北朋友。韩立有一次跟他同学聚会在那个东北部分，他吃了125串，他那个体格吃125串，我觉得还挺多的。 那天我去吃了锦州烧烤， 怎么样？ 小串贼小。 啊， 超出了我的那个，因为我没有吃过烧烤。我跟你说，不就是我没有吃过小串烧烤。在东北呢，我要说一句啊，锦州派和齐齐哈尔派是两大派别。 两派别。 我吃的都是，就是往那个黑龙江那块，我们是大串，很少有小串。那天我吃到锦州烧烤的 小 串的时候，太小了吧。 但是确实是。 然后因为我没有去过锦州，我在想，我说锦州也这么小吗？ 当地特色，当地特色， 哦， 对吧？ 好吧， 反正是， 但是味道很好哦。 是的，是的。说到街边的小吃，这是一个城市的什么呀？灵魂。人家说嘛，陈小青那个李立宏先生不是配音吗？说早餐是一个城市的良心，那么宵夜就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哎呦，我的天哪！ 了不得， 你看看， 哇， 哎呀，有趣的灵魂在哪里？ 回味不？ 太回味了，就在每一个城市的夜宵小摊里。 没错，街边小吃之古巴部分最不容错过的平民美食。 哎，不必非去游客爆棚的五分钱酒吧打卡，但是还是要去的。 哦 ，Nicole Back。 对，街边也有海明威的心头号哦， 海明威先生 以古巴盛产的朗姆酒制成的 Mojito， 路边小摊拿塑料杯装着当饮料卖， 就跟青岛啤酒拿塑料袋一样的感觉。 哇，好爽啊！ 当地 local 嘛。 对啊，没必要说非得，哎呀，你看这个一杯 Mojito， 给你整个什么管，整个吸管，然后插个小薄荷，然后加点冰块，就卖你好几十。 周边配套太贵。 对，不用不用不用，就这个。 嗯， 拿杯，拿塑料杯直接喝吧。值得一试的还有，哎呦，很多很多都是当地的这个语言哈，然后还有十 CUP 哦 ，CUP 了，十 CUP 一份的西班牙油条一定要吃，就西班牙即食果， 即食果， 古巴出产可可豆，街边十 CUP 一盒的巧克力冰淇淋会是你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 看来呢，这篇文章当中两次提到了可可冰淇淋， 对， 古巴得吃这一款， 是。 即食果你可以沾那个可可冰淇淋吃。 对呀、啊，很棒的、 啊，很棒的。 Tips 到了，跟我们说一下啊。 好 ，Tips 就是其他物件的参考。你看啊，咖啡是1 CUP 一杯， 一杯、 啊。薄饼3 CUP 一个，披萨7 CUP 一个，巨大的热狗 10 CUP。 哦， 嗯，很贵。 对， 大家折合人民币算一下哈。 是的，不知道 COP 和 COC 哪个更贵啊？ 是的， 但是这个就是 查一查， 大家得去查一下。 说到当地的餐厅，真的是不得不说的方面哈、啊嗯。游客与当地人都爱的一个叫做 PALADR， 叫做 Prada、嗯。 对， 餐厅。 帕拉德尔。 对、嗯，这个餐厅呢，大多开在有浓郁家庭气息的民居里头。 真的吗？ 以风格迥异的口味，繁多 PK 千篇一律的供应龙虾和牛排的国有餐馆。 哦。 在哈瓦那找一家地道的这个餐馆犒劳自己才是正经的打开味蕾的方式。 感觉这好像不止一家呀，这是个连锁吧？ 连锁连锁、 哦、 有的。 对，然后呢这个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叫做 Dona Utimia。 对， Dona Utimia， 对，这是这个餐厅的名字， 名菜。 对、哦、然后是在老哈瓦那比较知名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Paladaris、 嗯、 这些小餐馆也是劳尔卡斯特罗经济改革的缩影、 哦、 就在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更喜欢在这里用餐、 嗯、 哦， 下一家厉害了， 嗯， 像奥巴马呀、碧昂斯呀，他都来过。 真的吗？ 这家不可思议的餐厅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刚才说了，奥巴马、嗯、家人、嗯、GZ、碧昂斯夫妇， 嗯， 都曾在2013年那年造访过这里， 嗯， 并被这里的叫做 Cuban。 叫什么？ 对，就什么 Mix 征服。 对，就是融合了古巴和其他的很多的风情啊。 开胃之前， 是的， 是朗姆酒配一根当地的雪茄。 我的天哪！ 无论男女，铁打不动的标配。 可是戳不动哎。 啊，这个 可能女生对于这个雪茄劲儿太大了。 啊、就想要一份呢，与澳大利亚龙虾齐名的古巴烤龙虾， 嗯， 号称世界四大龙虾之一。对于外国的友人来说，龙虾大概是古巴性价比最高的就餐选择菜之一了。 是的，给大家说一个小 tips。 好的， 圣克拉拉的国营餐厅里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圣克拉拉啊， 嗯， 11 CUC 一盘，有4只小型龙虾。 可以， 西恩富戈斯海滨的私营餐厅里，一大只鲜龙虾那就是250 CUC， 25 CUC、 啊、 嗯，各位赶紧换算一下货币单位哈。我们上半段呢介绍了古巴的也就是一个街区的风情吧，对不对？ 差不多 这么多丰富和多彩、 嗯、 下半段还有很多像酒吧呀、酒馆呢、 嗯、 酒店小城呢，这些一为各位呈现。今天的古巴非常的全面，而且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古巴非常了解， 他一定是在古巴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有房。接下来呢，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大家我们两个人为大家送上的深情款款的古巴的分享。 是， 如果想对古巴这个国家感兴趣的朋友、嗯、下半段一定要接着听哦。 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如果欢笑可以骄傲，我们要它响亮。向风里走去，就不能停下脚步。如果年轻凝成泪水，很快就会吹干。青春正是长长的风，来自无影去向无踪。握住生命如同握住一只球，对着太阳掷去，追成一道不经心的彩虹。从风想停下脚步，如果欢笑可以骄傲，我们要它响亮。向风里走去，就不能停下脚步。如果年轻凝成泪水，很快就会吹干。青春正是长长的风，来自无

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贼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响。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您对古巴这个国家感兴趣的话，非常期待各位听听下半段的内容。你们好，我是周准。 你们好，我是道道。 我和道道没有去过古巴， 嗯， 但身边的朋友啊有去过古巴的， 嗯， 回来之后呢给我了一些小小的反馈。 怎么样？ 他们说在古巴这个国家， 嗯， 龙虾不是随便人可以吃的，当地为了保护呢，很少人可以吃到龙虾，只有外国的朋友才可以有这个机会坐到船里去捕捉新鲜的龙虾，而且是限量的，所以大家不要浪费食物，提醒各位哈。接下来呢，一个活色生香打引号啊，这个地方的古巴推荐继续铺陈给各位。我们说出去玩呢，吃好玩好很重要，你住的舒不舒服，有没有特点，那也是重中之重。 没错， 嗯，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个，很多的也算是名人了哈， 嗯， 住过的酒店， 住过的酒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 谁？ 首先我们来看看 Beyonce 都曾下榻过的酒店。 哦、Beyonce 的歌真的是厉害， 对呀、啊，彪悍的人生从此变得温柔。 哦， 天后碧昂斯都下榻过的酒店，顶层俯瞰整个哈瓦那老城的无边泳池，绝佳的地理位置和顶尖的服务设施，老城也有不一样的新元素。躺在这样的温柔乡，嘴角微微上扬，呈现完美的弧度， 再也没有嘴角耷拉的部分。 对， 嗯，来关注哈瓦那第一家超五星级酒店。 哇哦，超五星的酒店，殖民地建筑改建而成的豪华酒店。 嗯， 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装搭配，都是惊艳无比。贴心的服务更是令人欢喜，酒店顶层的无边泳池里欣赏着城市的天际线，哇，这个人生呢从此得以释怀。 哎呦，了解一下内部结构啊。每间客房都设有观景阳台， 我的天哪， 是我们那些达人朋友们自拍专属的区域。 道 如果来到这里一定拍一拍哈， 必须的。 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漱完毕之后啊，喝着咖啡，欣赏窗外的景色，顺便再给自己剖几张大片霸屏里的朋友圈 啊，那这个得清晨洗漱完了之后还得化完妆， 对吧？ 才能喝着咖啡， 精致一下。 对呀，要不然怎么拍嘛？ 盗号了，没病。 那谁？ 没有。 好，这是这个刚才说的啊。 再来一下。 对，这个剖几张大片。 对。 霸屏朋友圈，这个 hotel 呢叫做Mazana。KEMPIN Ski， 这是一个酒店， 非常棒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对， 另外一家呢叫做萨拉托加酒店。 对，萨拉托加酒店，在老城再怎么乱走，你也避不开这座亮眼的绿色建筑， 生机的颜色。 对，它是哈瓦那的地标之一，很多明星来到哈瓦那都会选择下榻到这里哦。 哎呦， 那其实这个 Beyonce 和 Jay-Z 就是在这里庆祝周年， 他们还真的 结婚周年的。对，坐落于哈瓦那旧城的中心，隔壁就是国会大厦和博爱公园，著名的帕拉加斯雪茄工厂 在这里。 对，和古巴最重要的歌剧芭蕾舞剧院 Grand Theater 仅一街之隔， 这真的是活色生香的好地方。热闹又有气质和阶级感哈。 当然了， 我觉得就是古巴呀，当夜色下来之后，它更是另外一番风情哈。我们接着来感受哈瓦那之外的古巴小城， 好， 同样藏有意想不到的魅力。走进古巴其他不容错过的城市，我们刚刚之前说被西班牙殖民过， 对， 也有南法的风情。大家想法国南部什么风情？ 法国南部其实跟西班牙差不太多， 很漂亮，很有复古又很情调的部分。这里有地球上正在消失的100个景点。 天哪！ 喀斯特地貌的山谷中遍布烟草种植园，找一家酒吧以爵士乐作为 DGM 的佐餐，造访世界文化遗产英雄城和堪比摩洛哥的艺术街区。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推荐大家一个小镇子，叫做特立尼达，这个很有名。 特立尼达也是雪茄的一个品牌。 哦，真的吗？特立尼达正在消失的彩虹小镇， 怎么听上去有一点点难过？ 对啊，这不是正在消失的100个景点之一吗？位于古巴中部南海岸，至今还保留着500年前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样子，跳脱时代的美。不同于摩洛哥的妖娆，它拥有新古典主义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讲究颜色的搭配，绝对是出片的好地方。 颜色搭配， 对，这座彩虹小镇在1988年就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名录，却一直饱受加勒比海飓风的摧残，正在一点点慢慢消失。 赶紧去吧，我们 跟大自然是没法，对啊， 没法，对吧？ 是啊， 有可能特立尼达就消失 掉了。加勒比海的飓风会比我们更加的猛烈。 是的，除了这座呢，还有古巴南部的明珠新福格斯 啊， 街道上偶尔有当地人驾着真的是马车经过。当然不是那赵本山的小品。 驾， 不是啊。 这个也太出戏了吧！ 车姐回来啊！ 啊 ，stop。原始与淳朴啊，坐落在海湾旁边的这个新福格斯啊，这个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丝什么呢？哎，来了！ 哎， 慵懒的南法风情， 哇，一定是自然风光非常美的。 对。 新福克斯的日落非常美，你看 日落部分来了， 黄昏时分在滨海大道吹吹海风，喝着啤酒，或在酒吧里以爵士乐或骚洒舞消磨时光，加勒比风情悠闲又惬意。 就是我老觉得吧，就是到了一个晚上的时候呢，到一家当地我不是特别喜欢闹那种酒吧，因为动次打次真是太受不了了啊。也快30岁了啊，不是，也快四，哎，不管了， 快50了， 快60了，然后就喜欢柔柔的爵士，smooth 爵士 ，soft 的爵士，好听。 是的，还是稍微柔一点， 柔一点的哈， 就听着听着。 对，哎，快起来，咱手机快完了 啊。 还有另一种感觉，刚刚是酒吧的感觉，我们要漫步乡间，乡间就是淳朴的古巴乡间。 比尼亚莱斯。 比尼亚莱斯， 嗯， 世界上最好的烟叶产自古巴，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而古巴最好的烟叶就生长在比尼亚莱斯的山谷。哇，这里有古巴最壮观的自然景色，犹如尘世之外。 哦，好棒的词，尘世之外。 对呀、啊。比尼亚莱斯山谷是古巴九项世界遗产之一、 嗯、 也是广受欢迎的徒步圣地哦。在这里你可以像切格瓦拉一样骑着复古摩托车四处飙行， 帅气， 在晨雾中骑马， 飘入就是这么自尽。 对，在烟草种植园里嗅嗅烟草味，跟着向导在史前洞穴和陡峭的石壁中大显身手， 摔的呀， 哎呀呀呀，又刮伤了， 没见过攀岩，但是这个项目要体验啊。 对， 哇，这个地方熟的也很出名哈。 嗯， 老说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 哇，好多的美剧当中啊， 对，什么美国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哈， 对， 古巴的英雄之城， 嗯， 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哦、安葬着古巴的国父卡斯特罗先生， 嗯， 他和格瓦拉的革命就始于这个地方。 对， 世界文化遗产德尔莫罗城堡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复合建筑体， 哇、嗯哦， 复合建筑体， 我的天哪， 拥有堡垒、 哦、 军火库、大炮等等这样的配置，是保存最完整的西班牙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军事建筑，怎么样，很有复古气息。 对啊，圣地亚哥是一个很有厚重感的城市啊， 得去得去、哦、 对、 嗯、 然后呢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迷宫城卡马圭， 我们做完这期节目之后、嗯、马上发微信给我们的环宇先生， 嗯， 赶紧去感受一下。 是的、 哦、 这个卡马圭是什么地方呢？古巴中部的卡马圭有着迷宫般的街巷，就等于是你进去之后就很难走出来、 哦、 会让你分分钟迷失， 护照都过期了， 对， 还没出来呢。 错综复杂的小巷堪比摩洛哥老城，每个街角转弯都充斥着诙谐而艺术的气息， 好让人向往的地方。 对，我觉得在这儿你就不用着急了，迷路就迷路吧。 对， 嗯，导航也是没有用的、嗯、实在不行让航拍然后从上面 来救你。 下一个， 对， 这个也经常提到哈，圣克拉拉 啊，圣克拉拉， 就切格瓦拉的安息之地哈、 嗯。 这个城市也被称作是切格瓦拉市，有它的印记。 嗯， 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位革命家有想去了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地方。伟人就被葬于这个地方， 嗯， 到处充斥着，我的天哪，他的雕像或画像，这个满城都是他的头像。 是的， 哦， 然后呢，这个圣克拉拉呢？有一个地方，它是切格瓦拉解放古巴战役的指挥中心， 嗯， 叫做 Loma Capilo、 哦、 对，然后呢在这个山顶还可以看到圣克拉拉的全景，或者是前往切格瓦拉纪念碑缅怀这位传奇又浪漫的革命家。 想必我们说了这么多感受之后呢，不管是老城啊、 嗯、 饮食的名号啊、 嗯、 酒馆呢、啊 嗯、 然后酒店之后呢，下一部分呢也就是在古巴很受欢迎的海滩的部分。 哇，古巴 什么都有。 对，就是你看那，我觉得中美中简直太神奇了。墨西哥热情奔放的色彩， 是， 对，巴拿马粉色的海滩，然后古巴这种历史的遗迹和老爷车的这种给人的震撼， 每个都值得去。 嗯， 好好去享 受。中美是一个很神奇的土地。 好，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啊。 说到这里， 好好水， 好好水。 嗯。 啊，这半年不能喝水，我们感受一下。 好， 在世界上有很多名人， 嗯， 马克吐温、格林布 啊， 这些人他们都到很多地方、 哦。是啊， 哥伦布先生啊，就曾有一句话道道， 嗯， 深情地说出来， 这里值得所有的美和赞赏， 这是至高无上的对一个地方的评价 了。嗯嗯， 50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的今天，这里的美景依然令人心碎。 哎呦我的天哪， 碎了， 对， 稀碎、哎、 稀碎，人都说最赤壁嘛，咱们这是最古巴 最海滩。 对，好，我们首先呢来到第一个海滩推荐、 哦、排名不分先后。 是的，这个地方它的形容是这样的啊，堪比墨西哥坎昆， 那很棒、 啊、对，很棒啊、 嗯、 叫做巴拉德罗海滩。 怎么样呢？ 巴拉德罗海滩被誉为世界十大海滩之一，只对游客开放， 很好， 是全古巴最不像古巴的地方。 天哪， 凭借充足的阳光、细白的沙滩、蓝色变幻的海水，成为了著名的度假天堂。 海滩呢，海岛呢，我去过大概5、6、7、8个。 嗯嗯， 那个蓝色变幻还真的是海洋资源极其丰富、嗯、 对啊， 不管是珊瑚、 嗯、 水质 阳光的照射、水的浅度、咸度都有严格的要求， 是的， 才能呈现这个色彩。我的天，我要去的话，真的是要尝尝它的盐度是多咸的。 哎呀，太齁了！ 哎呀，哈水。第二个，全世界道道，好朋友们，排名第三名的海滩， 哇 哇，叫做天堂海滩， 哇， 位于拉各岛， 嗯， 天堂的一个海滩。它的海滩的优质程度可见一斑，应该都是标配吧，清澈的海水，白净的沙滩，但是这里却没有拥挤的人潮，是备受喜欢的原因之一。你想想，现在是2018年的12月，那你说10年之前人少可以理解，现在都放开了之后，很多人会去国外玩， 对啊， 这个地方也被大家熟悉之后，人还不多，那就是它厉害的地方了，对吧？ 对，但是我觉得好的地方要是人多的话，这也很正常。 还是 对，因为大家都想去感受嘛， 是吗？ 对。然后呢，再来第三个， 又一位老人出现了， 皮拉尔海滩，这也是海明威。海明威绝对是特别会选地方，对，他去过的地方，他喜欢的都是特别好的，适合旅游度假的圣地。 好像一首歌来，原谅我在崖上放荡，把记忆给你。 埃及哟，好的，这就是海明威赞不绝口的皮拉尔海滩。 皮拉尔了， 它位于吉耶尔莫岛上的一个皮拉尔海滩。因为呢，海明威曾在他的小说《海流中的岛屿》中不吝赞美，让这片海滩连带着这座美丽的岛屿都享誉世界了。此外，这里时不时出现的珍稀鸟类更是游客不容错过的景色哦。 动物比人要聪明， 对， 他选择的地方肯定比人要先见之明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对不对？ 是的。 下一站呢？你说海滩，除了可以享受海滩的风光、酒店的漂亮，一定还有浮潜的资源。 对。 很多潜水爱好者，我们来说这个地方最佳潜水地，布兰科岛海滩。布兰科岛海滩位于巴拉德罗的东北角，在西班牙语当中意为是白色。澄澈的海水让这里的海底可见度极高，也是古巴最好的潜水圣地，这个你像热情与微笑，坚强和希望， 哇， 古巴这座绝望的岛屿打引号，闪耀的人间烟火如灿烂的繁星，真的到这个地方，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烟火， 哎呀，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或许就是这份不一样的烟火才是古巴最美妙的景色。 最后， 嗯， 一个小小的段落呢，来点实用的 tips 了， 来吧， 这个 好的说完了，我们再来非常实用的部分，哎，一下子就完整了，对不对？有没有？ 有 签证，刚才说了，这个古巴对中国是免签的，我们很开心， 谢谢。 但是，需要在机场购买旅游卡$25，这个旅游卡的有效期是30天， 可以应付。 对，办理登机牌前，航空公司会有专人出售办理的。旅游卡有2联啊，入境的时候会收取1联，出境的时候要出示另1联，千万别丢了。 好的， 不然要被罚钱的哟。国内没有直飞古巴的航班，所以需要持有转机国家的签证，通常转机地点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接下来，那么好朋友们， 对， 签证完毕， 还是加拿大和美国吧。 接下来是语言，语言很重要哈， 语言很重要哦。 古巴人呢，做旅游业的大多都会英文的。餐厅、酒店、旅行社、巴士站、的士司机、部分民宿的房东，英文都还不错。当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会遇到不少只会说西班牙语的朋友， 是， 对吧？ 对，那就真的是听不懂了哈， 听不懂，完全听不懂。 古巴呢属于热带气候，旅游旺季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12月到2月份会稍微有点冷，3月就开始变热了，很多欧美游客也就会到此度假。夏季的古巴炎热多雨，时不时还有加勒比飓风，所以游客呢不是很多。 对，刚刚我们在跟道理说货币的问题，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哈。古巴现在呢目前有2种货币 CUC， 通称红币，游客咱们就使用这种货币， 对 CUC， 还有一种好朋友记住了 CUP， 俗称土币，是当地老百姓使用的。 对， 这个两种货币差价大概有24倍。 是的 ，ECUC 等于24CUP。 对，我觉得 大家千万 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 是的 ，CUP 对于游客来讲基本上用不上。如果想体验一下当地人的消费，比如说路边摊或者只有一个小窗口的小店、公交车，都已收取 CUP。 为主啊。 是 兑换呢 ，CUC 和 CUP 兑换是无需缴纳手续费，美元兑换 CUC 要缴纳10%的手续费。哈瓦那的室外酒店、饭店、大型超市和机场等地呢，也只能用我们游客使用的红币 CUC 交易和消费，只有在农贸市场等地，游客才有机会可能会用到 CUP。 嗯，没错。 嗯， 哎呀，反正呢，在古巴是几乎不能刷卡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另外在网络上面我们来说一下，在古巴上网通常是比较受限的， 可贵了， 嗯，可贵了呢。然后呢，只有在五星级酒店的商务中心才有网可以用哦，而且速度不快，价格参考，每半小时8 CUC。 OK， 这确实挺贵的吧？花一个红币购买一张1小时的上网卡，输入密码后方可上网，不过带宽有限，强强掉线哦。 大家记住哈，就没办法，就是那样一个网络世界哈。 对对对对， 当然了，对于去古巴一趟购买雪茄、朗姆酒、古巴特色产品的旅行者，目前美国已经允许古巴私营企业生产的部分商品入境了。一切古巴公有制公司生产的产品以及动植物的制品、烟草、酒类、金属等产品仍然禁止入境的范围之内。旅行者在古巴旅行之后前往美国的时候，行李中如果有违禁的产品，万一被美国方面海关发现，会被没收并做处罚哦。具体美国入境携带物品禁止的规格栏，请查询美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规定。 对， 嗯哼， 好。 说了这么多呢，我觉得古巴真的是敞开怀抱迎接中国的朋友。 是啊， 彩虹就是形容他们颜色最漂亮的一个词汇了哈。人生呢，就短短几十年，趁着我们有时间、有身体、有精力、有渴望、有情怀，到达这个世界的角落去玩，赶紧上路古巴。 好的，赶紧去古巴领略一下。 想想去， 想啊，太想了，中美洲我都想去， 我都没去过。 中美加南美，哎呀，好遥远。但是越是这样遥远的，才越值得我们去向往和期待。 是的，希望各位踏上古巴彩虹之旅。 对， 接下来节目呢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的。 Heard you good with them soft lips. Yeah, you know word of mouth. The square root of 69 is a something, right? 'Cause I've been trying to work it out. Good white wine. I come alive in the nighttime. Yeah, okay, away we go. Only thing we have on is the radio. Let it play. Say you gotta leave, but I know you wanna stay. You just waiting on the traffic jam to finish, girl.The things that we can do in 20 minutes, girl.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Wear it out. It's getting hot. Crack a window. Air it out. I can get you through a mighty long day. Soon as you go, the text that I write is gonna say. Oh, nah, nah. What's my name?